你叫南韓人而家要你同你統一，唔係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嗰陣時候仲頭腦發熱咋，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啊，喂大佬，呢個只其一。就算你焗佢要埋佢，中國嘅利益一定係保障唔到。 咪同埋你， 我全面俾人圍堵，我而家都可以借住呢一個嘅壞孩子同埋呢一個流民， 嗯， 出嚟左囂葉右囂葉，你個個都要求我， 嗯， 去搞掂佢。嗱，當然你問我，同金日成同埋金正日嘅年代係有少少唔同。 嗯， 過往共產黨係確實同佢嘅感情關係同埋同佢嘅合作咧， 嗯， 確實佢哋係會聽佢講。而家呢條僆仔即係三十幾歲嘅啫嘛，仲細過你啊！屌啊，阿龍，屌大佬， 佢三十出頭咯， 佢仲細過你啊，大哥，佢傻噶，大哥，佢連佢阿哥都敢殺。喂，老共一路是保护紧金正男的。喂，其实基本上这件事你就是比个下马威老共看啦，我可以不听你话的。金正男为什么会冇咗权力，我最近才买返嗰本嗰个日本记者嗰本日记咋嘛。其实我睇完嗰本日记呢已经睇得到个端倪点解。因为金正男一路都讲话我衰，我哋北韩是需要走中國那條路， 嗯，不是即是他姑丈張成澤講的樣嘢咯， 而他同姑丈張成澤咧係好 friend 嘅，喺嗰本書裏面睇咗佢自己答人哋嗰啲 email 噶嘛。 哇，大佬，你知唔知啊？佢， 你會真係搞李雪主咩？因為張成澤屌嗰啲係即係風月新聞嚟嘅啫。 同埋金正男咧，因為去過迪士尼樂園咧，就感受到即係哇，就 feel 到呢個叫做資本主義優越性。 唔單止係咁，其實佢晨早放咗佢出去， 啊、 即係去 見識個世面， 瑞士定瑞典嗰度讀書。啊即係其實佢已經係見識過世面㗎啦，唔係淨係去迪士尼㗎啦，因為去過啲外國留學，去過歐洲，所以先會走去迪士尼嘅。即係如果 GQ 咩叫迪士尼咩？喺北韓裏面，即係金正恩佢鬼知咩叫迪士尼咩？ 唔係啊，金正恩都係瑞士翻嚟嘅，講緊，即係只不過係話，即金正恩佢知佢係好清楚自己嘅政治地位係受到佢金氏王朝身邊嗰班親戚就圍堵佢啊嘛， 同埋佢阿媽咧。是名媒正娶的嘛。金正男的媽媽是从来都是即是側室来的嘛。同埋佢嗰个嗰陣时候是金日成啊不是金正日是溝佢阿媽的时候，其实佢已经是已婚的啦。虽然佢就是即是名歌星咋。 嫡长子与庶长子之争。 同埋金正男过去的日子里面不停讲话佢老豆讲，即是呢个金正日讲。就話我哋係唔可以再延續第三代嘛。 嗯。 但其實佢自己當然有問題啦。第一，去迪士尼係個 catalyst 嘅啫，導火線嚟嘅啫。佢之前喺國內裏面啊，咪提出講呢一個改革開放咯。 嗯。 呢個係路線嘅問題嚟㗎。因為喺北韓嘅政治分析裏面，其中一派而家亦都係主流嘅一派，認為如果改革開放咧，根本呢一個嘅金氏家族。是会落台 的。是啊是啊。 这个先是关键。 嗯。 再加上他阿妈，再加上这条友是不听话。 嗯。 再加上这条友走了去迪士尼。其实你不知道他还有一样东西动大祸，当年他老豆为什么背弃他，他是日日在这里在北韩啊，在平壤啊，有间很漂亮的酒店，可能我都住过，因为我去过一次。 他自己搞一间环球影城啊。 不是啊，他一枪打死了人。 哦，是吗？咁打死人啫，冇所謂嘅。佢對於佢， 喂，你好大鑊噶！你其中一個傳聞未必係堅嘅。 我係咯， 即係佢總之佢話佢自己喺瑞士翻翻嚟北韓之後咧，其實做咗好多壞孩子嘅嘢， 係嘛？ 梗係唔係淨係去迪士尼咁簡單嘅屌啫？ 我以為你話唔淨止去迪士尼，自己仲搞嗰個私夥嘅環球影城添啫。 喂，佢老實講，咁當然你問我哋嗰啲人去睇法，梗係金正男好過佢細佬鳩下鳩下啦，大佬。 其實都係嘅。 喂，你喺度玩緊共幹。喂，如果美國佬，喂嗰、那個又係癲嘅。喂，佢因為國內嘅問題，一嘢打落去你嗰度，咁點啊？喂 ，Donald Trump 都會叫㗎啦，屌大佬，你南韓接收咗佢啦，屌我搞掂咗佢先算啦，屌我廢除威脅啊，我費事俾老共要脅啊，係嘛？喂，梗係咁諗啦。一嘢搞掂佢，係咪？而家佢係製造緊核彈，